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大雪节气，大雪呢是中国的这个24节气之一，如果要是按全年算呢，就是第21个节气，那它也是冬季的第3个节气。对于这个节气到底有什么样的说法呢？也就是在大雪这一天，它主要是反映的一个气温和降水的变化。这一天过后，气温就会骤降，而降水呢也会逐渐增多，所以在北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好啦，那么今天既然是大雪，我觉得雪呢带给我们可能除了寒冷之外，更多的就是浪漫和梦幻。那关于大雪，我们今天的开场歌曲当然也准备的和它有关，不过在听歌之前，我们还是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墨菲定律说过，当你越是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他反而会无时无刻出现在你面前，而当你越是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算翻遍全世界也不能再见他一面。 带我去往在大雪覆盖的地方，转转圈圈收集过一双发烧又落败荒荡，掩去来时的脚印成长。我从荒野中爬上来，借人间第一只都开，分明只是心肠能耐，这细雪偏偏装穷态，提示中心中的草荒了笑开，传承过一个手主真的清白，风骨又在使人感慨，呜呜那情怀。 这首歌就叫做《大雪》，来自音阙诗厅王子玉，就是节奏还是有一点明快的，有点那种电音加上民族，就是加上国风，反正无法去定义，就当做混搭的一首歌吧。因为音阙诗厅呢，他们是出了一个24节气的相关歌曲一个套系，就是一个系列，不管是哪一个节气，你都能找到对应的歌曲。所以今天我们就放的这首《大雪》，虽然说今天是大雪节气，但是呢，确实我们的主题并没有跟大雪相关，而是要在这样一个大雪的夜晚推荐你喜欢的一部电影。其实今天呢，就是让大家稍微放松一下，因为刚才还在跟抖音的小伙伴说，我说今天貌似觉得有点感冒，就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呢，又把头发扎了起来，由于现在我的发际线正在逐渐拔高，所以当风吹过额头的时候，就总觉得好像凉凉的，结果晚上回到家就觉得哎呀鼻子发酸，打了几个喷嚏，有点体力跟不上，所以提示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身体。然后我就说，越到年底的时候，就因为现在12月了嘛，已经是一年当中最后一个月份，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一年也忙得差不多了，到最后的一个月份就总觉得不自觉的就会放松下来，因为它是一个收尾，就像一个运转的机器，越是高速运转，当它歇下来的时候，它才会注意到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就会出现，我们的身体就像是这个机器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呢，觉得很感慨，每个人都很忙，也很心疼大家。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午夜情歌还是要给大家多一份温暖，多一份陪伴。好啦，还是老方式来跟我联络互动，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来找我吧，依然是主持人道道。好，推荐哪部电影呢？想想看，一首歌过后我们来探讨一下，看看你们的推荐。第二首歌要发一个订单，这首订单还是来自刘雨昕的 fans， 呵呵，他点播了一首刘雨昕的 Of Course， 一起来听。签收的话记得给我五星好评哦。That's for sure. 这首歌还是现场版的 Of course、啊、就是来自 The Nine 的刘雨昕，虽然他们刚刚解散，但是呢我相信单飞之后就每个人因为发展路线不一样嘛，还是会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天空。看看大家的推荐电影片单啊、微博上咖啡也是咖，他说白日梦想家，他喜欢这一部。好的，其实有很多我都没有看过，然后看到大家的推荐我可以去看一下来，可以就是说一说为什么你喜欢这部电影，它是治愈了你呢，还是让你觉得很励志，或者是什么。你比如说什么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嘛，就是有很多那种经典的电影，它就是让人看完之后觉得可能人生也不过如此，就当我们觉得哎呀很困难，每天都充满抱怨的时候，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样去度过的，就觉得哎，其实跟他比好像自己也没有那么惨。那有一些电影呢就是浓浓的烟火气，就是属于那种淡淡的，也没有什么冲突，也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就让你很有感触，因为它演出来的就是你身边的人，或者你自己本身，或者是你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情。像深夜食堂这种就比较治愈，还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小森林，还有呢就是很多文艺片啊，风景可能比较美，或者是有一些情节在里面反转再反转，哎，这种电影呢也很好，但是就很考验这个剧情还有导演的手法了。比如说之前那个八恶人这部电影我看过两遍，第一遍呢看完之后我说这什么没看懂，然后我就觉得哎，为什么大家都对这部电影评价如此之高，我说是不是有点过誉了呢。后来隔了很久之后，机缘巧合之下我又看了第二遍，哦，原来才懂得其中的玄妙，才反应过来啊、哦，原来它确实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好，来看看大家的喜欢的电影都是什么。看到棉花糖说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燃野少年的天空啊，这都是比较新的近几年的国产电影啊。新田是爱乐之城、放牛般的春天，这一看就是比较偏文艺的，然后比较纯粹啊。还有夏花、罗马假日很复古、乱世佳人、肖申克的救赎、一年陪老妈看一遍，这些都是很经典的经典派。金豆豆也是罗马假日，看不够奥黛丽赫本，哎，赫本真的太美了，绝代佳人。小柏他最喜欢的电影当然就是《大话西游》啊，看得出来每个人喜欢的类型都不一样。小周周说《唐伯虎点秋香》，哎，这我也喜欢，《大话西游》还有《西西公主》，哇，太多太多了。哎，莫秋丽，看来我们是，属于一类的，这个电影的默契值还是比较满，《海街日记》。这个我也推荐给大家，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治愈，就是一个是反映的那种亲情，但实际上呢亲情它并没有那么的深刻，还有呢就是反映的人各种各样的感情，最重要的是演员也很美，演技也很好，景色也非常美，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海街日记》。好，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出自一个经典电影，我觉得就不用多介绍了，《卧虎藏龙》。其实相对于电影来说，我觉得电影的配乐还有插曲都是非常非常棒的，这首就是来自李玟的《月光爱人》。 我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不相信过来谁明白，怕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是我。 月光爱人，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卧虎藏龙》那部电影。其实我觉得那部电影就是看完之后，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因为过去很多很多年了嘛，我真的不记得这个电影里面的情节，但是呢，我只记得那部电影非常非常的美。虽然说它的色调是整体比较压抑的，但是呢，还是会给人一种非常素雅的感觉，就像那个竹林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其实很多的导演他们在自己的影片当中都会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色彩，比如说像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个是我其实也比较欣赏喜欢的一个电影，虽然说它很早了，但是呢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就是我最近因为看了几部，我真的强烈推荐西班牙的悬疑片啊，因为我总觉得这是被低估的一种小语种的电影，像之前看的那个消失的看不见的客人，还有前两天刚刚看过的阴暗面，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不用那种特别恐怖的配乐，二也不用那种特别就是故弄玄虚的情节，三色调非常的明艳，四人物都非常的正常，而且呢形象啊都是很阳光，就是帅哥美女这样组成的，但是它的情节却非常的紧凑，而且主题非常的鲜明。我觉得能够把一个悬疑电影不用其他的手段烘托就能够凸显得很好，那也是一种本事，所以这是我比较推荐的近期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电影。斯坦福乔他说，我的野蛮女友、饥饿游戏、小时代。哎，小时代，哎呀，我看看小时代，差一点，我今天本来呢准备了时间煮雨，可是呢由于歌太多了，所以就没把它带出来。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来自电影《前任三》。其实我觉得前任系列也是不错的，有空的时候拿出来回味一下，就是比较伤感。 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

哎，我们榜一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榜一大哥，俗称榜一大哥的位置，还真的是非常的神秘啊。我觉得真的有很神秘的，像专制小心心，因为他很少互动，几乎你看不到他互动。然后这又来一个献爱心，你是不是改名了？依然是一己之力点了十万加。第二名山外有山，第三名小刚，也谢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们。好，继续来跟我保持互动联络，聊聊你喜欢的电影吧。有很多，其实我看大家分享了很多经典电影，像《怦然心动》啊，其实很多国外的爱情电影很多比较经典，《怦然心动》，还有其实有一部电影我也比较推荐，《两小无猜》，还有一个呢是《恋恋笔记本》，这个应该看的人比较多。但说实话，我觉得就如果要是只有甜还不太吸引我，可能我个人的原因，我喜欢的并不是那种就是纯纯的甜，如果要是太单一的话，我会觉得可能吸引力不那么够，最好加一点其他的元素。好了，但是今天晚上呢，我准备的却是跟电影相关的歌曲，来听听看这一首。下半段的第一首，我们的固定盲盒出场了。 僕の街では出会ったことない誰かが同じような日々を生きてて同じようにこっちを思い描いてていつか会える日のことを想像しているのかな同じように寂しがってたりつまずき泣きそうな顔したりして例えば道を間違えたって近道じゃなく遠回りだってそこにしか咲かない花を見つけるんだどんなに他の人たちより遅く立って笑って話せる思い出の数で誰にも負けない日々を過ごすんだ今この時も繋がっているよ歩いたんだろうあとどれくらいあるんだろうくたびれたなもう歩けないなんて弱音言う日もあるけれどいつか会える日のことを想像したらもう一歩頑張れるような気がしてるつまずき泣きそうになる時もとりあえず笑顔で踏み出してその表情に気持ちがつられて気がつけば心から笑ってるんだ夜が明けるから目覚めるんじゃなくって目覚める君のために夜が明ける輝く君を照らす日が昇るんだ遥か彼方のゴール地点にたどり着けるより価値があるんだよまた会えるよずっとずっと したつながっているよ同じ星をきっときっと見上げているよ君と僕とのロードムービーゴール地点にたどり着けるように価値があるんだよまた会えるよずっとずっと今を生きてくもしも涙がこぼれたって繋がっているよ離れていても繋がっているよ何があってもきっときっと会いに行くよ君と笑い合えたらいいなどんな出来事が待っているかな僕らの 今天叨叨获得盲盒了吗？没有，本来呢，我以为今天晚上的这个盲盒，大家都猜不出来，因为是一首日语歌嘛，又是比较小众的。我说是不是我就可以捡漏成功了呢？哎，还是被人答出来了，恭喜棉花糖！没错，这首歌叫做《公路电影》，然后它的演唱者就是高桥优，而它的最出名的那首歌我在节目里面真的放过不止一遍了都不止四五遍了就是那首起风了起风了的原唱这是他的所有歌曲当中的另外一首所以呢就是让我感慨或者说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就我们总是说为什么大家都会去争第一名你觉得第一名和第二名其实有可能差别并不大但是人们往往只会记得第一而不会记得第二就像这首歌同样的一个歌手同样的人唱的那为什么大家只记得他最出名的那一首但其实除了那一首他其他的歌也很好听可是我们就不会去听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极致好啦来看看大家的推荐Joy 小森林充满了美食的香气大自然的气息还有对于家庭情感淡淡的伤怀还穿插了自己对家人和自己的和解暗线总之古朴而自然的生活着是很多人梦中的生活场景吧对对对对对我喜欢然后他还这个推荐了很多像只有空白他说推荐疯狂的石头看似离奇的情节却安排得非常巧妙叙事也非常紧凑镜头运用也很有表现力将整个荒诞的故事讲得异常真实好像是纪实一般也成功塑造了宁浩导演的个人风格这部电影当时确实非常的经典啊，但是仿佛这是不久之前的作品可是仔细想想也过了好多年了小薇说我蹲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今天晚上是没有的他说想想好的经典的电影简直太多了一两个几个晚上都聊不完真感谢用电影镜头表达的电影人们让我们有那么多好看可看的电影对其实还是希望越来越多个性的电影真实的电影或者说有越来越多的人去花时间花心思真正的去表达出来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不是说千篇一律我为了表达什么而去表达什么看什么火了我也要去拍一个类似的哎，还是刚才的那一个道理做任何的东西都要有不可替代性和它的极致性人们总会只会记得最成功的那个而不会记得它的复制品好啦继续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出自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

最长的电影，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连到了周杰伦的歌，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其实这首歌呢，因为名字里面有电影嘛，所以就把它选在今天的歌单当中。这首歌最经典的歌词就是再给我两分钟，不过现在呢我们还有四分钟。对于一首正常的歌曲，正常时长的歌曲肯定是够的，但是我们今晚的晚安曲很长，到底是哪一首呢？其实刚才已经有朋友在抖音里面说出来了，就是胡夏的那些年，也是属于青春类的电影，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很温暖的，带着一点点的伤感，一点点的回忆，让我们回到那个青春悸动的少年少女。今晚午夜情歌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还有点赞，我是道道，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我们明天再见吧，晚安。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有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诉说，追他曾经的波澜壮阔，嘹亮夕阳的山，奔腾热血的河，无数水手迎风